二十、三十、四十，一个冇既定主题嘅节目，咁即系听咩咧？ 电影、 女人、 工作、 音乐咧， 咸湿嘢、 难嘅、 丽苑咧、 集体回忆、 赌钱、 打机， 讲下感情咧， 灵异、 成龙、 试试， 讲二十、 讲三十， 要讲呢啲。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 老虎、 林海峰、 苏文峰、 夏萨特、 杰斯、 京一、 卡妹、 成龙、 台长、 Eugene、 何故、 CY、 郁敏、 老萧、 全智贤、 兴姐、 普京， 仲有温雅、 萧晨、 FC， 同你联合一通。 听二十咯， 听正经嘢。 妖，人哋二十，你三十啊，仆街。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lory Hunter。 曼联佢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哋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同阿淡同你一齐反曼大联盟。 你哋系乜嘢啊？好细声啊！ 好嘢，我哋翻嚟第二节。 United， 好卵嘈， 好细声啊 ！United， 细声啲。 United， 你如拉特细声少少。 你开诶。 边个留言先买好价？ 食嗰啲鹅咧饼啊，屌你啊，鹅咧。我讲下啲数据，拉屎讲埋数据啦。 United， 虽然都冇咩好讲噶啦，咁。即係射門就唔係好多啫，大家差唔多，即係曼九同拜仁就差唔多嘅，咁拜仁就25次，曼九就6次，咁都係差少少啦。咁就射門命中率就啊咁啊嗱，射門命中率曼九就勁好多，射6次就中2次，拜仁呢就射25次就中5次，咁啊即係嗰個比例上面呢曼九係比較勁啲嘅。咁啊射門封咗呢嗱好嘢啦，拜仁有9次呢、這個曼九就得兩次嘅啫，咁你可以睇到，即係你明嘛？ 即係其實根本係辦班有鳩射囉。 冇撚有錯啦。咁基本上其他冇咩好講，因為其實你話比牌嗰啲呢都係比得好少嘅，咁就另外全球成功即係全球嗰個次數就 拜仁就540次，咁呢個曼九就295次，咁其實基本上你都睇到嗰個分野㗎啦。咁就另外再講埋控球率啦，咁拜仁就64%，咁曼九35%，咁基本上即係 拜仁唔係話控得好多啫。 嗯，咁勝負已分啦，咁都唔使點講嘅，因為喺我心目中，我從頭到尾就算入咗嗰球開始，坦白講，我真係冇一秒我會覺得驚嘅。即係可能你曼九入到2-0，我可能會哇唔撚係啊嘛！但你話即係你個一球，我就喺我心目中我就從來都冇驚過。你話要俾佢即係要贏嘅話， 咁啊事過境遷啦，依家就場波啊完咗啦，咁啊亦都係曼聯歐聯最後的探戈啦，係咪？我哋終於都可以好理直氣壯， 終於期待到啦， 終於期待到啦！咁啊最後一次歐聯嘅比賽，咁樣我記得我喺節目都講過嘅。曼聯作為一間上市公司咧，佢招股書上面咧都寫過，即係佢哋嘅 critical risk 咧就係、是、連續兩年冇歐聯，咁我哋而家成功咗一半嘅，係啦，咁即係所以嚟緊呢一年咧都仍然好緊要，因為佢哋數據上面分析咗佢哋自己啲financer 佢哋計數嘅時候就計就話，如果連續兩年冇歐聯咧，咁曼聯就好撚大鑊㗎啦，咁而家我哋成功咗一半， 都唔係好大鑊啫，最多咪執咯。 咁但係所以咧呢個時候好多人都出口術啦，就出嚟喺度講啦，因為冇歐聯踢啦嘛，係咪？咁兩個球員都開始面對現實啦。你都知道其實喺一個月前啦，唔好講太耐啊，冇一個月啊，其實幾個兩三個禮拜之前，阿馬達都仲出嚟講話要贏曬，跟住三月份 好撚煩 前四噶嘛。你睇你以前車路士嘅球員明明正正經經都搞成咁啊， 即係不枉我去到斯丹福橋，我都攞件反萬 T 俾佢著啊。 係啦，咪就係、是、咯，因為太閪啊，你明唔明白？你數都唔識計，咁而家都叫做喂睇清楚啦，搞唔掂啦，即係認輸啦。咁阿楚就有單新聞同我哋講，佢就俾我睇，佢就話喂阿菲爾宗斯咧，即係。最撚好波嗰、那個，即係最有前途嘅大嚿肉咧，這個後衞咧就話拜仁係最強嘅，咁所以你出局 正常。 咁所以曼聯，但係咧曼聯就一定會重返歐聯嘅。 差點。 咁、我覺得有個巴打嘅回應最精勁嘅，咁啊歐聯就冇可能㗎啦。不如咁，你申請踢亞冠杯。 啊、我都覺得係。 一定直入四強。甚至乎有機會即係屆屆攞冠軍。嗯。係咪先？即係呢個 就是他講啦。二一二嗰個戰線。 係一二個戰線。打東少少啫，打咪打亞冠咯，亞冠喂亞冠難打，亞冠難打噶，要對全北汽車啊， 係咪？廣州恒大嗰啲啊， 廣州恒大啊，貴州人和啊， 北京國安， 北京國安好難打噶大佬。嗱，但係如果佢輸尊降貴打亞冠咧，咁咪你年年都有頂級嘅洲際賽事打咯，OK 嘅。咁啊，莫耶斯都有講嘅，莫耶斯就話，如果曼聯冇歐聯咧。即係其實都唔係世界末日嚟嘅， 因為好多大牌都會， 因為好多大牌球星都會加盟嘅， 例如卻奧斯啦， 係啊，例如巴爾啦，斯朗啦，斯丹啦，比利啦，馬拉多納啦，碧根巴華啦， 黑豹 啦，由西比奧啦， 唔係佢真係發夢都想美斯加盟喎， 啊佢發夢個個都要加盟添啦，全曼聯有咩人未簽過啊？賽話俾你，你成隊巴塞都係曼聯， 唔係因為卻奧斯咧係會放棄呢一隊冠軍球隊， 係啦， 放棄呢一個踢歐冠嘅資格，就會係翻嚟同佢即係打爭歐聯嘅席位嘅，即係為咗曼九，佢為咗加盟曼九，咁其實我都希望佢簽到卻奧斯嘅。因為而家咧，佢就話出4000萬磅，咁人哋就得翻年約嘅啫。佢話要出4000萬磅，另外就會係俾20萬或者25萬磅周薪嘅。因為雲佩斯已經25萬㗎啦，肥童就30萬，咁另外就呢、這個馬達都唔知成10萬㗎啦，冇7萬10萬㗎啦。咁再加埋卻奧斯，如果成即係20幾萬咧，佢淨係條中前場線淨係俾人工到過100萬磅。 睇俾啊， 一個月一個禮一個禮拜咁啊，都幾好睇啊！因為佢呢一個又係推進嘅破產嘅一大步嚟㗎嘛。 係啊， 佢係必死無疑㗎嘛，基本上係唔撚死都冇前途。 我覺得咁嘅，即係我覺得我作為李迷咧，係可以值得分享一下即係經驗嘅。我喺今日下晝嘅時候，即係出咗張相，就係阿肥同仰天長嘆啦。我就話永別就唔係暫別， 係 王者曼聯，王者曼啦、啊，宇宙人就王者曼啦、啊，王遠曼個細佬啊，王者曼，阿王者曼咧就從此就同歐聯無關。嗱，真係真心嘅，點解咧？對啲曼迷講嘅，我基本上呢個都唔係咩預言啊，事實嚟嘅，即係你 係。 即係你將個杯咁樣放手咁跌落地咁一定變成碎片，周柏豪、大文豪啦，係咪先？ 咁你冇歐聯踢，啲曼迷而家出嚟就而家都仲叫做要保住個風骨，因為點解保住風骨？因為我哋屌都係勁啊嘛，佢唔可以即時轉態嘛，要扮撚曬嘢。你一年冇歐聯，都仲可以扮撚曬蟹出嚟嗌兩句 ，in 乜乜 retrust 係嘛？或者話預拉特啪啪啪預拉特係嘛？即係你可以咁樣一年一年一年其實都嫌多，話俾你聽。你就兩年冇歐聯，你班慢狗你仲唔引撚曬潛曬水啊？ 死狗咁啦佢哋。 咪就死狗咁咯。你試下兩年，你知唔知兩年冇歐聯係一個係一件乜嘢咁痛有幾痛苦嘅事？我解釋一下俾大家聽。冇歐聯嘅含義就係你喺國內聯賽，你基本上同前列係冇關係。 嗯。 喺嗰個輪迴嘅過程入邊咧，就會有好多競爭嘅對手或者前度競爭嘅對手咧，就會出嚟抽你老母閪，係咁抽水，抽撚到你爆。 係。 嗱，如果阿仙奴冇歐聯咧？佢個即係被抽水做亞迷嘅被抽水程度好嚴重， 係 同利迷一樣， 但危險啊，仙奴。 係啦，咁但係嗱唔知啦，我想我個人希望我想亞仙奴有嘅，即係呢個我真心嘅。咁我做一個比較啫，如果車路士冇，又會串 爭啲冇， 咁爭啲冇啦，但係最後攞個冠軍啦，係咪先？即係呢啲真係勁，呢啲咪真係強隊先做到嘅嘢咯。 我覺得 利物浦做到，車路士做到，排第五。最後贏歐聯，你排第七就唔好撚出聲冚家產，複製利物浦歷史，你死敵嚟㗎，複製把撚咩冚家產，咁咪傻撚咗啊？ 好撚柒煩啊！ 一嚟好撚柒煩啦，二嚟喂你諗清楚啲先，你哋呢隊波呢隊閪波，過去呢幾十年嚟，呢十九年嚟啊，你連續踢咗十九年歐聯啊嘛，我計十九年，你得罪咗幾多球迷啊？你得罪咗幾多球會啊？你得罪咗幾多無撚咕咕嘅球迷啊？点解我哋反问咁捻多人听啊？点解我哋反问啲巴打咁捻呆黑啊？ 系啦，真系冇计呢个真系。 因为你对波閪啊嘛，啱啱先啊。 冇捻有错。 我试下搞个反车大联盟啊，反利大联盟啊。如果可以做到反曼大联盟咁嘅效果，我切实煲当派街坊。 又切啊？你屋捻唔好襟摆嘅啫。 咁冇可能噶嘛呢样嘢，你明唔明白啊，大佬啊？你 吹完先切得唔得啊？ 晏啲再讲，唔好喺度讲啲无关痛痒嘅事。你谂下，就因为你对波閪啊嘛。咁你谂下，你冇欧联踢。你未來幾年啊？唔好話未來幾年，淨未來一年啊！我話俾你聽，你要還嘅數啊，有撚牌啊，多過我走嗰啲數啊！點解？我講幾個最簡單例子，最經典嘅説話：利物浦嘢啊，歐聯保持不敗。我話俾你聽，我出年我日日講，年年講，月月講。你老母個閪啊！我唔撚還翻呢筆帳，唔撚姓吳啊！講咗自己姓咩添？唔撚叫獅子，啱先啊！你老母個閪，我就日日同你講，我日日就話歐聯你保持不敗，係嘛？不失球，啱啱先啊！话王者曼联咧第33队，啱啱先啊 ？A B C D E F G H I 组，我话你 I 组嘅对唔对数 ？I 唔系喎 ，I 好似第八个数字。 是人实打 啊 ！I 组嘅系嘛 ？I 错俾我组，你老尾我一肯定串死你，话俾你听嗱，各位巴打，无论呢一刻你队波啊系捧你系捧边一队，无论呢一刻你队波争唔争到英超，无论呢队波究竟。嚟緊我哋大家會有幾多仇口，包括可能車路士對我利物浦啦，曼城對利物浦啦，阿仙奴即係幾隊波之間有啲咩仇放低，未來一年我話俾你聽，我哋共同嘅敵人仍然係曼聯， 即係同黑社會一樣啦。我哋嚟緊全年乜撚嘢都唔做，個社團乜撚嘢都唔做，淨係打你一個， 係啦，就係串鳩你， 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 係啱啦，啊，講到啊，做呢句共產黨嘅語言，唔係啊，真係啊，講堅啊，日真係日日就串鳩佢，冇啊，你明唔明白？我話俾你聽，我作為利物浦球迷咧，我 捱撚咗好耐。 我對上一次踢歐聯係09年，我好記得當年咧就古治亞都仲喺度啦，即係賓尼迪斯最後一屆。我嗰一刻咧，我冇諗過，我下一季打唔到歐聯。我諗住分組賽出局之後，下年有啦，因為賓尼迪斯打開歐聯神嚟噶嘛。我諗住就算冇兩屆得啦啩，最多三屆。你而家今年14年， 殊不知闊別咗五屆。 五屆啊！五屆一個乜嘢光景，我可以話俾你聽，五年發生咩事？梁振英做特首，啱唔啱先？普京吞咗克里米亞，啱啱先啊？反曼大聯盟嘅出現，傑斯含撚數嘅出現，啱啱先啊？好多呢五年發生過啲乜嘢？你哋自己諗一諗。五年啊，五年嘅光景，你捱埋到啊？萬迷，你捱到你就繼續捱落去，你唔好捱到半路收工，唔好轉會，唔好屌隊幫冇歐聯，我就尊重你，我俾五年時間你。 唔睇波啦会， 你咪究竟唔睇波啦？ 因为我有啲慢狗嘅 friend 咧，即系慢狗嘅朋友啊，已经开始唔捻睇波。 我都叫你唔好叫嗰啲做 朋友。唔好意思啊，有啲慢狗，咁我叫佢咩啊，大佬？ 系啊， 即係我身邊啲萬金嘅閪人咧，就開始唔撚睇波咯。即係而家開始已經係進入一個唔睇波嘅狀態咯。即係佢哋連贏咗咧，佢平時咧，即係平時都係齋睇比數噶。咁啊，到開始即係進入呢個打飛機嘅行程咧，去埋尾啦，捧杯啦，差唔多佢就浮面㗎啦。 浮面。 總之一差唔多捧杯嘅時間，佢就浮面㗎啦。耶、yeah, 嗯！你哋幫收皮啦，即係似咩屌一大輪啦。 呢啲係咪叫 Goy Hunter 啊？係啊，exactly 啦。咁啊，即係你嚟緊，佢哋已經係開始今季已經開始冇睇啦。即係因為冇啦嘛，完全一隻杯捧唔到，佢冇杯捧咁 有個盾咯，係啦嘛，社區盾好撚勁 咯，揸住個盾咯，咁咪唔撚睇啦。咁啊，而家佢撚到季尾輸鳩埋，更加冇得睇。佢哋好得意喎，佢哋真係輸過，真係唔睇。無論佢同我講，即係可能我身邊嗰啲冇啊傑斯就咁撚大客啦，身邊嗰啲黑人咧好多都係話好大客，但係其實去到尾你睇到。尤其是近呢一年，上年到今年係更加明顯。上年都仲勉強睇下，唉、哎，拉屎一隻杯捧都仲出嚟耀武揚威一番。到今年打咗一段，佢知道唔掂，去到而家直情完全放棄唔撚睇。無論嘅講過嘅咧，大家都好。 冇錯，呢、這個亦都係個輪迴。我話俾大家聽，你一冇咗歐聯，球星係唔會賣你帳啊。阿哥莫耶斯，你望真啲啦，你對波嘅歷史同利物浦嘅歷史去比啊，利物浦嘅歷史唔會差得過你啦。講啊！啱啱啊，十八次聯賽冠軍，五次歐聯，啱啱先啊！英格蘭贏得最多歐聯嘅球會有榮譽勳章，唔賣你帳啦！你講乜撚嘢利物浦啫？我唔會嚟噶！你諗下，連嗰啲乜撚嘢斯格神呢啲咁嘅閪人，係乜何自比呢啲咁嘅閪人？呢啲唔入流嘅球員，喂，利物浦俾 offer 你，你都唔嚟，你去第二隊嘅。喂，球員係咁現實㗎， 同埋睇下 你母親嘅傻閪。 例如蘇亞雷斯，你睇下蘇亞雷斯當初未嚟之前都唔係好紅啫嘛。即係如果係好紅搶得咁緊要，你去到譬如迪亞哥哥斯達啊，或者法卡奧嗰啲啊，你去到嗰個龜已經上曬神台嗰扎咧，伊巴咁樣，你叫佢嚟都真係有啲難度嘅。你又喂，我冇歐聯踢過，咁啊你過嚟幫手，你變咗就算係蘇七，你當初都唔係話好撚巴閉， 咁啊係咯， 係啊，即係你先嚟，咁啊嚟到踢起就一件事，踢唔起就真係你話叫佢叫一啲好撚大牌嘅球星嚟。 嗱，我做個比喻啊，五年前嗱，我話五年係一個咩光景？五年前嘅多蒙特。如果出 offer 買 Mickey Turian， 即係米希達恩，即係嗰個搞到、多蒙特出唔到線嗰、那個，同利物浦開 offer， 客觀去講，佢一定去利物浦。 啱、 喂，大家睇而家嘅啫嘛，呢啲球員同你母親，我又唔係萬迷，我做乜撚要同你捱世界？呢、這個世界，我話俾你聽，如果呢個時候仍然會去曼聯，得兩種人，第一種係傻閪，第二種就戇鳩閪。 真正嗰個傑斯咧，就戇鳩咯嚇，佢由青年軍一路打到依家， 冇得 運要， 佢去到99歲啊，大佬要睇到。你知唔知FIFA 2047嗰個封面係傑斯嚟嘅？ 係啊，99歲， 仍然係佢。喂，我講真㗎，你明唔明白啊？你要嗰個等待嘅過程咧，係好撚痛苦，好撚漫長。而呢一種訓練咧，即係呢一種等待嘅訓練咧。是曼聯的球迷從來未經歷過的。講返一年前講嗰樣嘢就係嗰種身份危機嘛。你咪去思考一下囉。你是費格遜球迷就傻閪。 冇撚有錢。 你捧嘅捧對波有冠軍咋嘛。如果你我覺得呢一種 mentality 係咁黑人憎或者咁危險呢就因為佢會將你自己推向一個深淵同邊緣。你明白對波你冇份參與你冇份踢㗎。你咁撚好你知啲曼聯球迷好撚好波㗎嘛。又識教波又識踢波㗎嘛。 冇撚有錢。 係咪先即係話咩教好曼聯只需五天我睇嗰個片。啱啱先啊你冇得落場踢咁你焗住你俾啲俾你屎波嘅閪人踢例如朗尼之流啊馬達之流啊聖盧沙之流去踢。你好撚猛㗎嘛你將你嘅生命你將你嘅面將你嘅精神將你所有嘢壓咗喺一隊閪波身上而佢唔即冠軍以外佢冇其他嘢去 support 嘅。 真係浪費青春啊！ 依家嚟到呢個時刻啦浪費青春嚟到呢個時刻啦我仲唔抽撚爆你啊即係有人話喂反曼出年係咪冇嘢講唔係㗎我集集咪講曼聯歐聯保持不敗囉我咪集集笑鳩你但我想因為要還嗰啲嘢係。你邊有呢、這個世界邊有咁撚便宜嘅啫即係邊有得俾你惡咁撚耐串咁撚耐橫行霸道咁撚耐唔撚識啟波咁撚耐不停喺度抽其他球迷水抽韋斯咸水抽侯成水抽暴力搬水抽利物浦水。 對撚過去嘅都要抽水。 都係要抽嘅。 同阿傑斯啲親戚一樣。 係。 係咪囉 连巴塞都抽水，我记得。 即系杰斯自己啲亲戚见人都抽啊，连阿外母都搞啊，屌你！ 哦， 见人就抽啊！ 你头先讲话巴塞 啊，09年嗰阵啦，嗰啲曼九咧，即系 佢連巴迷都敵視喎，真係呢下我 呢下戇鳩嘅，你都唔係我對手敵視乜撚嘢啫？你叫我做敗狗、巴狗，乜撚嘢啊？你贏撚到我先講啦，學翻佢嗰個模式啱唔啱先啊？嗱，做人真係唔好咁撚盡嘅，啲人話我哋好撚串，即係佢話點解要樹敵？喂，大佬啊，你分下莊閒啦，唔家產，係你逼撚到我哋埋牆角，組成大聯盟咋，大佬？我同侯成好撚熟啊，我同寶隊好撚熟啊，我因為你啊嘛，因為你班冚家產，我先要出嚟頂撚住個雞頭啊嘛，先我哋先要出嚟屌柒你啊嘛，啱啱先啊？依家嗱時機到啦，我覺得真係好簡單，今天開始。我哋就正式宣告王者曼啊，唔好讲王者曼嚟啦， 即系佢同阿王婉曼都一样系有波啊， 啊有波有波又讲到天气，系嘛？阿王者曼从此消失喺呢个地球上，喺最高荣誉嘅赛事上面，我睇死佢翻唔翻嚟，因为球迷系佢哋嘅负资产，因为佢上市系佢嘅包袱，因为佢哋球队本身嘅历史就系建立咗啲好虚无。所謂未習慣勝利嘅，咁你咁撚習慣勝利就轉會啦，麻煩你。啱啱先啊？你習慣咗勝利啦嘛，你咪自己打 FIFA 咯。 咁咪可以不撚停咁轉咯，拜仁贏咪去拜仁咯，巴塞贏咪去巴塞咯，咁啊皇馬贏皇馬，馬體贏去馬體冇所謂噶，咪先為去咯。 即係我成日都慨嘆，點解迪基亞咁蠢啊？巴塞要佢唔去，即係佢情願留喺曼九度啊！即係 會走嘅，會走嘅。話俾你聽，我話俾你聽咧，有人就話其實好多球隊咧都曾經試過冇歐聯，包括拜仁，包括祖雲達斯。咁但係佢哋從來都忘記一樣嘢，國內嘅聯賽，祖雲達斯同皇馬咧係橫行嘅，佢對手根本唔撚入流啊！佢對手係多蒙特，都係近年先起一起。你睇翻十年前，史特加。雲達不萊梅、小克04，屌佢打一季嘅，一季之後佢耷撚翻落嚟啊，係咪先啊？你睇下意大利嗰個生態，但係英格蘭唔係嘛？英格蘭而家你數到有力爭前四球隊有六隊啦，啱啱先啊？熱刺重整旗鼓之後，喂，講唔埋嗰啲嘢，啱啱先啊？突然之間殺翻上嚟，或者愛華頓殺計即出年又再嚟過，喂 ，Who knows？ 但係其他即係你曼聯你身處嘅呢個聯賽就係最大競爭性啊嘛。 喂，咁啦，嗱，剩翻十零分鐘啦。 我仲想再屌 啊！哦，再屌啊！ 系啊， 唔緊要，我諗住你總結下又睇 一路總結又屌， 一路總結又屌啦。咁你又睇，即係我哋又一齊預測下嚟緊呢幾個月會有咩事發生啊？即係我自己覺得嚟緊之前都講過就會即係鳩買人啦，亂鳩咁買啦。咁啊，其實嚟緊都好睇嘅，我相信，因為即係波基本上就對於曼九嚟講，踢完我哋仲繼續踢啦，佢已經完撚咗佢個球季，咁就開始諗下又買啲咩人咯。咁啊，沒有歐聯的日子啦，咁啊睇下佢嚟緊又買咩人啦，卻奧斯啦，一連串啦，咁啊放撚場雙眼又睇下佢開30萬磅、40萬磅、50萬磅，睇下買啲乜撚嘢球星。我又睇下有冇人真係為錢咁撚戇鳩，即係純粹為錢就過去陪佢一齊喺度互吸。咁啊～嚟緊我諗要去到過埋世界盃又開始就嚟了啦，佢又會亂鳩咁買啦，跟住佢仲話，因為其實佢話買卻奧斯我都覺得好老笑啊，一大扎中場仲買乜撚嘢中場，你咪黐撚線㗎，上一場落咗阿壽司同埋阿馬達。冇撚出啊！肥同其實對波明顯係有唔撚同嘅，即係踢落去係爽好多嘅，兩樣嘢嚟嘅。尤其是馬達，即係冇撚咗嗰啲咁嘅插頭喺度咧，成隊波又活生生好多嘅。雖然就未去到話 咁，但係紐卡素放緊假啊嘛，冚家產。 咁啊，雖然未去到前四嘅級數，但係坦白講，你就會如果俾翻莫耶斯清撚走佢嗰幾條咁嘅大牌咧。佢返個中游就唔難嘅，即係 keep 住喺個中游嗰度做下啲難度苦呢就 ok 嘅應該。你係真標佢梗係冇撚份啦。咁啊即係你又估佢點呢嚟緊呢幾個月。 哦，好簡單啫，我先想講今季嘅，因為有啲漫迷仍然奢望咧，你知啦，因為你知有嗰啲乜嘢撈嗰啲咧，又將爭前四，爭前四曼聯列咗入爭前四行列，但冇熱刺份啊嘛，黐緊線，熱刺排第六，曼聯排第七，但冇熱刺份，屌你老母啦我！我話俾你聽，我哋有六場波，愛華頓只要六場裏面贏兩場，曼聯就從此連埋阿仙奴啊！只要贏兩場咧，阿仙奴就曼聯就數字上一定冇前四嘅。只要贏兩場啫，我唔撚信贏唔到，係咪先啊？你攞個腦諗。 不如咁啊， 計數啦，唔加錢。 有冇萬九聽我哋嘅節目啊？不如同我同你賭啊！ 有。 咁撚中意前四。 係啊。 你啊 send 個 PM 俾我哋同我哋賭啊！多多錢我同你賭啊！ 賭。對賭啊！上限5萬啦， 萬，我攞5萬出嚟，同我對到，你攞撚到，你攞去，你 PM， 你 PM 啊，係啊，我一定走數嘅，同埋你一定攞，同埋你攞唔到嘛，屌點攞啫？你計數咁計啫嘛，唔好講任何嘢， 真係自救。 數字最客觀，除非扣分，我咪講撚咗咯。你點爭前四啫？好啦，今年冇啦，下年會發生咩事呢？我話俾你聽，過去呢幾年冇歐聯嘅時刻，你有冇好走咗啲咩人？馬斯查奴。Okay？ 啊，唔係啊，嗰個萬九同我講啊，我萬九閪人啊，即係我啲萬九閪人同我講，馬斯查奴踢巴塞啊，佢同我講，馬斯查奴呢咁嘅番薯，即係踢巴塞唔夠班，我話你識唔撚識波㗎？ 屌你老！ 我哋知馬斯查奴係邊個啊？屌你！你唔好人哋踢利物浦走，你覺得利物浦嗰啲梗係垃圾。 話曬佢阿根廷隊長啊， 黐鳩線噶！我哋阿根廷隊長啊，屌你！你識唔撚識？你真係識唔撚識足球？你知唔知乜撚嘢叫足球？ 唔撚識啊！ 你唔識啊，睇多啲嘢。真係佢真係咁同我講，馬查羅去踢巴塞。屌咩？即係呢啲人都真係踢，呢啲人都有級數可以踢巴塞，戇鳩啊！真係佢個圈子啊，真係淨係得曼聯、曼九啲人走咧，就梗係去踢呢個神級球隊，神級人嚟嘅全部都戇撚鳩。 嗱，即係我補充下，馬斯查奴依家佢嚟到巴塞，佢本身係踢開呢個防中啊嘛，係啊。嗱，依家巴塞就唔要佢踢防中啦，佢 中堅啊嘛， 中堅一樣出色。 係啊，因為佢我話俾你聽，佢嘅 tackle 咧係過去20年即係球壇最好嘅，即係防守智慧，我好中意呢個球員。但我想講。呢幾年冇歐聯走咗啲咩人？馬斯查奴啦、托利斯啦、古智啦、呢個利亞拿啦，邊個電話響啊？ 唔係我㗎、 有人電話響，我打柒佢啦。咁你走咗好多球星咯、我想講呢樣嘢。咁曼聯你想簽球星嘅同時，你諗一諗個你嗰啲好撚現實嘅中心名將雲佩斯。 雲佩喺商量咗啊？ 佢點諗？佢會點諗？系嘛？ 坐喺度出糧咯。 咁你諗下，另外嗰啲好撚柒勁嗰啲聖盧沙會點諗？ 勁啦！ 踢多兩季咪走咯，冇。我話俾你聽，你一季真係頂盡。 唔知希碧會唔會走咧？希碧咁好波。 希碧我諗應該嚟舊班踢巴塞咯， 係嘛？ 勁過馬斯查奴咯。唔係，如果用馬斯查奴俾卡瓦尼啊，卡瓦尼踢巴塞 應該 OK 嘅， 得唔得啊？可以啊，唔係我覺得就咁咯。佢出年 到底啊，我仲想知道到底啊，史摩靈條女會唔會同佢分手咧？ 唔知喎，你又想執劑啊？ 因為佢冇歐聯踢啊嘛， 冇歐聯踢就去執劑。 唔係啊，佢即係可能屌冇歐聯踢咁啊，人工可能減啲，咁可能分手咧。 歐聯咧冇得踢咧，你收益少咁多咧，吸引力少咁多咧，咁你要買到好球星就好難㗎啦。咁啊，我覺得咁啦，永別。如果大家覺得我講得太誇張嘅，咁咪拭目以待咯。點解講永別？我話佢會破產降班啊嘛。因為你呢句係最好嘅破產降班。 就莫財斯話咧，出局一樣可以吸引兩將加盟啊嘛。 係啊， 佢咪發緊夢咧？ 佢根本就發緊夢咯，佢完全發緊夢。但係我覺得我自己有個比較主觀嘅願望一定要講嘅。好多人都話唔好炒莫耶斯啊，莫耶斯留喺度會害死曼聯啊。我嘅意見啊，恰恰相反。 反啲炒。 莫耶斯係一個好人嚟嘅。曼聯呢隊波係要搵啲閪人去教嘅，係柒啫，你一定要搵啲柒好撚閪嗰啲人去教，再加啲好撚閪嘅人去踢，例如雲佩斯啊、朗尼啊、艾夫 劉治斯啊咁樣。 係啦，咁啊馬達呢啲咧，即係相對上好謙謙君子呢啲咧，即係傻閪咧，我覺得踢曼聯咧就令大家嗰個對曼聯嘅憎恨程度咧會冇咁大，所以我覺得莫耶斯係一定要炒，同埋我覺得莫耶斯令隊波實際咗，同冇咁乞人憎喺踢法上面。咁所以嗱，我個人好想啦嚇，莫耶斯快啲炒莫耶斯佢，搞唔撚掂。炒埋先，求撚期揾個閪人， 跟住揾馬家夫嚟到教。 我知道唔係揾馬夫用馬家夫啊。總之你揾條撚樣去教，教唔到又炒，炒完再揾個又炒。嗱呢個最好嘅輪迴， 呢個輪迴 無間地 嘅機會。 係啊，快撚啲入嗱，我即係如拉特拍，我要向萬迷嘅即係呼籲，麻煩你哋繼續屌莫耶斯，屌撚爆佢，炒撚咗佢之後咧，曼聯咧就更加。永不翻身，因為你揾邊個教都撲街。 哦，係噶， 莫耶斯個人其實好人嚟噶，話俾你聽。 同埋亦都今日睇到一篇嘢啦，又係嗰啲撈嗰啲撚蛋啦，就話摩連奴同埋莫耶斯嘅分別，因為其實兩場波都有少少類同，就係車路士就係反勝啦，兩球，跟住因為一入咗第二球波，摩連奴就衝過啊嘛，衝過就捉撚住啲人就即刻 叫佛陀打右閘啊嘛， 叫佢哋即刻縮翻後就防守，守撚到尾啦。咁佢就話即係。莫財斯呢入咗波呢就識慶祝，咁呢都想嗌啲人，但係佢冇嗰份咁嘅魅力，或者冇嗰份咁嘅領導能力才能。佢話我就想寫去即係莫耶斯不能成為摩連奴咁樣嘅，佢話但係到最後佢都冇寫。但係其實即係喺我心目中，我始終都係有一個好撚大嘅問號，同埋有一個好撚大嘅反感，就係 點解你係要莫耶？即係點解係要攞阿摩連奴嚟比較，或者係要即係你隊波點解係要永遠都配上一個世界級嘅領隊，或者配上一個要有一個好輝煌成就過去嘅領隊，先至可以襯托得起你隊波咧？例如哥迪奧拿或者之流嘅人啊。此外呢，即係除咗近年成功嘅領隊呢，此外呢係沒有一個領隊能夠配得起你隊波嘅。我相信就算莫財斯走咗第二個嚟教佢哋照屌嘅啫。 嗯。 除咗哥迪奧拿或者摩連奴，你都仲要有成績喎，唔好冇成績冇成績照屌喎。咁、你好難理解或者好難接受，點解你就算寫波嗰啲人又好，你嗰啲柒頭嗰啲咁嘅柒頭咁嘅萬九球迷又好，永遠都係掛喺個唇邊，就係我哋要一個嘩幾撚輝煌幾撚咩嘅。喂，利物浦咪又如是，結果打到點樣啫？喂，佢嚟嘅時候大家都好撚懷疑 㗎，羅渣士 羅渣士一樣好懷疑㗎，馬天尼斯大家都好撚懷疑㗎。喂，咁結果係點呢？咁結果人哋帶出嚟嘅，或者佢可能見到斯蒙尼都好懷疑㗎。斯蒙尼當初帶都係護級㗎啫嘛，僅僅爭幾分就降班啦。第二季上嚟就已經打，已經攞咗呢個咩啦？ 歐聯， 已經攞咗歐霸冠軍啦。跟住攞完歐霸冠軍就歐聯四強啦，同埋即係超級杯贏車路士啦。你睇到即係人哋一個遠見，或者人哋一個一個耐性，或者一個機會之類咁嘅嘢啦。你嗰、那個即係嗰個夢想先會成真，或者嗰件事來得先至會係珍惜，或者係呢件事先至係感動，又或者係呢件事先至係一個好滿足、好完美嘅結局，或者即係 男人浪漫 係啦，即係火腩飯一樣。咁、其實你話問我成日都話車路士，就算今年四大皆空輸撚曬，唔緊要預咗，唔係話即係阿九叔成日話我屌你講保守啫。其實你估你唔撚想贏，我唔係唔想贏， 個個都想贏撚曬啦， 唔想贏。但係坦白講，你對波去到幾多，同埋我自己覺得，喂摩連奴翻咗嚟，某程度上我就都幾滿足嘅，咪温下咯，咪俾對波行下行遠少少咯，俾啲時間。你要對波係要時間去砌嘅，係要好多心機、時間、新人或者好多建構結構上或者一個建設上面嘅嘢，係要抌時間去慢慢飆。我初頭都覺得，喂可以一次過買曬好撚多人，然之後隊波就會成功啦。咁但係結果喺車路士呢十年，話俾我聽，喂唔幸係不撚停咁買曬所有人就會成功，你一定要真係有一個好嘅領隊。你可以，我係可以用好多錢喺好短時間裏面做到一啲哇好撚輝煌嘅成就，但係能唔能夠 last long？ 你睇車路士就一個好嘅例子啊！啲啲砰砰，啲啲砰砰，啲啲砰砰，又如何呢？去到今日，喂，所以我話點解今年其實攞唔到唔緊要㗎，咪俾佢砌下，有個好嘅領隊翻嚟，有一個好嘅 environment， 你咪俾佢慢慢 build up 咯，隊波，好似巴塞咁慢慢一路，喂，有好多嘢係要砌出嚟嘅，唔係你屌你成日四四二四就得㗎嘛。既然你冇耐性嘅，我即係睇你老母折墮啊！你 睇你老母折墮，唔係我都要講下嘅，最尾補充下。點解佢哋成日都覺得有一啲好冠軍級嘅人先配得起曼聯呢？我覺得佢哋戇鳩，冇歷史觀嘅。即係你睇返宏觀過去足球嘅歷史，曼聯呢所謂紅霸嘅時期只不過是近呢二十年，因為4424，因為老廢，因為其他外在嘅因素，因為其他球隊唔爭氣啫。 仲有御用球證。 唔係囉，你放大喺成個時空去睇呀。曼聯二十年前乜撚都唔係啦，你唔好攞而家去比啦。你要，我覺得一隊波嘅成功係要睇佢嘅傳統囉。即係個傳統係在於你唔能夠係純粹係用 trophies， 你唔能夠純粹用睇冠軍睇成績係去維繫囉。咁樣呢隊波呢好撚冇人性㗎。咁你同中國大陸有乜分別啫？ 冇分別。 講錢，我淨係同你講錢㗎啫。講民主，屌你老咩趙連海食撚屎啦，你個仔大頭關我撚鳩事咩，啱啱先啦。樓下你抵你撲街死啦，你個老公反政府，諾貝爾和平獎勾結外國勢力，一撚樣㗎咋，你冇內涵㗎嘛，啱啱先。我俾你有幾撚多錢都冇用，你帶得入棺材嘅話乜撚都得啦，啱啱先啦。啱啱先你落到去咪又同我一樣，我燒金絲紙俾你。 係啦，即係我哋呢個節目除咗話即係屌柒屌柒萬九之外，即係其實俾大家可能係一個比較宏觀少嘅睇法啦，即係每一件事除咗足球，我覺得除咗足球以外，即係大家睇嘢都係宏觀啲啦，睇多啲嘢啦，冇即係由我第一日上嚟講嘅，我已經覺得係每一件事你都應該宏觀啲咯，即係睇多啲嘢啦，就冇柒咕碌我啊係啊，我哋長大，我哋長叻，咁結果又點咧？結果咪俾我哋咒撚死你啦，你衰撚象！ 我哋其實用咗年半時間啫， 衰撚象。 係啊，嗱，我哋其實節目嚟到尾聲啦，我哋其實大結局做一次㗎啦，呢三集其實都係特備，希望即係陪伴大家一齊睇住曼聯冚家鏟啫。 咁我哋其實嚟緊嘅安排，我諗喺上一次嘅大結局已經講咗啦。咁亦都多謝大家嘅，上次嘅大結局其實真係好撚多人聽， 好撚開心。 係啊，幾十萬人單都係啦，講笑啫，即係。2万零啦，咁但係真係翻咗翻咯，咁我會知道即係啲聽眾都對呢個節目係有期待嘅。咁今集點解冇女主持？即係因為其他種種原因啦， 因為你搶咗 啦，唔係俾我搶，佢自己揀嘅大佬，唔關我事㗎，啱啱先啊？咁我哋都交代一下嚟緊呢一季，即係新一季嘅安排啦。係嘛？你好似話有段聲帶 有，我一陣拉屎先放， 拉屎先放嘅。哦，咁啊我諗我哋都有好多嘢會搞嘅。咁希望大家密切留意。咁我哋個 page 就唔會停頓嘅，會繼續運作。咁啊，我哋預計八月第一個禮拜我哋會翻嚟啦。咁都係其實三個零四個月啫。咁我就會專心做呢一個嘅 stream 啦，同埋間唔時二三四啦，同埋世界盃特輯啦，係咪？咁我都唔會唞嘅。 咩間唔時二三四？二三四係要過緊個禮拜做嘅。 哦，對唔住，間唔時啊，對唔住啊，經常做二三四啦咁樣。咁如果大家掛住我哋反晚呢個節目，咁咪聽翻 archive 咯，係咪？因為嗰啲嘢歷久常新嘅。你而家可能你而家聽翻一年前我講嘅，你會覺得有啲地方我講得啱，有啲地方講得唔啱。但係有啲道理我諗永遠都係。即係唔會錯囉。 都係嘅，同歷史書一樣啦，因為不停咁重複㗎嘛，萬九個錯誤。係係內規係會再重複一次嘅歷史嘅。 係呀、啊。 會再錯誤一次嘅。 係呀、啊。 因為我哋唔係淨係睇佢即係一季半季，我哋係經過長年累月嘅訓練㗎嘛。 係呀、啊。 即係睇得咗咁耐，知道佢嗰、那個嗰即係佢嗰條 curve 點走㗎嘛。 同埋唔好客氣囉，真係頭先我都有講。內季真係盡情抽爆佢老母， 抽撚爆佢， 抽撚爆佢老母，係唔好同情。我覺得 Candy 有樣嘢講得好啱嘅，就係、是、對曼九係一秒嘅姑息都唔可以有。 唔可以㗎，你一姑息佢就嚟㗎啦。你睇下先，嗰個禮拜一輸撚咗俾愛華頓，佢又嚟啦。 黐撚線嗰班友真係， 一嚟我唔知點解佢哋咁興奮， 啊、 到底曼九興奮嗰個位置喺邊度咧？我都唔係好明。 唔明啊！ 我見到佢哋我就問佢嘅。喂，你兄弟喺邊度？人哋輸波關係撚事咩？狼狗，係你排第幾啊？睇人撲街唔撚關你事啊！我哋睇你撲街就得啫，係啱嘛？ 霸氣，嗱呢個霸氣啦，話俾你聽。嗱，最後有少少宣傳嘅，我嚟緊做五集Make a Stream 啦，咁呢個節目就陣容好強大啦，咁啊嚟緊禮拜六又會出啦， 好靚 kit 啦又， 啊好多人啊 ，Lulu 啊。 唔好咁快講啦，大佬。 有細波。 健靈 BB 咧？ 健靈 BB 有，唔係好多。總之你噏得出嘅人咧，即係包括譬如費嘉信啊、傑斯啊， 單手揸自己兩個波啦，又。 屌！ 我話我啊，我話我啊。 我你叫我點認你啊，大佬？即係我哋有好多中意利物浦，同時又反猛嘅人咧，會做呢、這、一個節目嘅。咁就希望大家都會支持一下，即係小弟呢個節目啦。咁即係如果你話，哎，我屌我其實好好撚憎利物浦，咁你唔好撚聽咯。咁啊，冇乜所謂嘅。但係即係我都係圓一圓個夢，做五集嘅啫。咁啊，二三四我哋都好快會翻嚟啦。 我預計啦，應該我嚟緊下個禮拜又會錄啦。但我未諗到講咩㗎。呢下大鑊啊，真係。我哋一陣再研究下。咁就應該22號我會有嘅，應該22號會有。我下個禮拜會錄啊，22號播。因為我哋逢星期二噶嘛，咁如果係即係巴打，喂，咁另外又想係咁以宣傳下啦。如果即係大家除咗反萬係唔收錢啦，或者佢足球頻道嗰啲唔收錢啦，因為有其他節目係收錢，譬如23、40嗰啲係如果會員聽先係收錢嘅。咁阿的鐘係咪3蚊啊？一個月， 我哋冇大班咁撚狼死嘅。 啊屌，嗰啲啊真係含一招啊！咁但係我哋即係。其實 Vega 就因為你始終都係要運作啊，即係你個疲憊都要你交租都要，我哋即係我哋全部冇收錢啦、啊，咁但係即係你始終個台運作都係要錢㗎嘛，所以我哋依一個節目唔使錢嘅，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覺得喂可以支持一下呢個網台去繼續營運或者繼續去做嘅，我自己覺得即係30蚊，因為我自己都有俾嘅，我自己做咗主持我都有俾，咁因為30蚊我又覺得屌跌都跌咗啦，30蚊，咁但係你話 你可唔可以幫我俾埋？我未係本人。 屌你，你真係冇鬼嘢。即係我會覺得係可以支持啊，呢個應該或者應該支持，因為當初我自己聽咗咁我覺得30蚊去支持一班咁嘅 傻閪 去做咁多嘅節目。我覺得 OK 啦。 其實真係唔係自誇囉，我覺得我哋即係 Red 假嘅節目質素 overall 都好好嘅，除咗曼聯新聞同傑斯仔之外。 一定好撚過睇電視啦。 咁計啦。 每個禮拜都會聽撚曬所有節目㗎嘛，基本上。因為除咗我哋足球節目，其實我知道好多巴打未必係即係嘩好撚鍾意聽網台。但其實我覺得你可以發掘下又試下嘅，有好多節目其實都係精彩嘅，即係無論係 有啲財經啊，或者有啲其他嘅咩？其實嚟緊星期六佢哋有一個叫浴火街頭嘅，就好撚淫蕩嘅，因為聽緊都扯旗嘅，係咁、那個主持又換咗，咁 又可以聽下啦， 係啊，可以聽下嘅，因為個內容就好放蕩下嘅。 我哋亦都要宣傳下，如果你好想即係二十、三十、四十一上架即聽咧，真係要做會員。即係有啲人咧等，你諗下好慘嘅，你見到有啲係會員咧聽咗譬如成龍嗰集。個個已經有講嘅內容呢，你又唔睇得啲 post 呢，好慘。你當支持一下，因為其實呢我話俾你聽 ,Red 架真係冇錢賺嘅，完全。 冇㗎，冇錢賺㗎。 即係我哋租呢個閪地方加啲燈油火蠟都要錢嘅。係 啊。 即係必要時其實啲主持都諗過啦，如果萬一即係會員唔夠呢，我哋咪自己揞錢囉。雖然我哋會員係有即係都有增長嘅。 keep 住有增長，但我覺得如果喂你話啊我都想支持一下喎，咁就即係睇返去返個 website 嗰度睇下啦。我自己覺得係值得支持嘅。 我哋呢個台呢就誠意搭救。 係囉。 誠意搭救嘅。所以點解越嚟越多人撐呢，都係因為用個心出嚟做囉。 係囉，大家用個心嚟做。 係呀，依家幾分鐘呀？ 37 分鐘呀已經。 即係好暫別啦，就我自己。 講多一陣啦又。 係囉，暫別啦。我自己就唔捨得嘅。因為你要停幾個月，咁 你咪自己繼續做囉，屌。 屌咁唔得，冇你又唔係反問啦。 我喺你隔離側邊個魚拉特啪啪啪。 冇用㗎，你不停咁魚拉特都唔係辦法。因為其實佢已經閪撚咗㗎啦嘛。所以咪坦白講，你話要繼續喺魚下笑鳩佢呢，就即係個可笑程度又未必即係 坐下彈藥啦， 係啦，坐下彈藥，因為佢要買人咧，佢開始買人嗰啲笑料又嚟㗎啦嘛。因為而家嚟緊佢只會一路頹落去嘅啫嘛，佢哋即係佢個千秋彈咗上去望到嗰個麥當勞上一場完摩麥當勞之後，彈翻後邊佢就棘撚住喺後邊㗎啦嘛，佢勾撚住咗喺後邊上唔撚翻嚟， 纏撚住。 咁啊，結果要等到佢買人啲，即係你一買人一使錢。嗰啲萬九又打飛機㗎啦嘛， 係啊， 咁解返嚟啦， 同埋有好多 topic 要做多啲即係資料搜集啊， 再加埋有女啦，我哋咁、你一有女又唔同啊，個氣氛 係啊， 成個氣氛生晒啊， 好啦，我呢段期間就幫大家搜集下資料， 係啊， 喂好啊，多謝阿楚，喂其實個巴打都可以好似阿楚咁㗎，係 啊， 有一啲歷史或者一啲好得意嘅嘢，你覺得有趣嘅，其實唔使你做得好全面，你俾我，你有個題材啟發到我。咁我自己就會去，即係同阿 Kenny 就會開波去做啊， 搞佢咯。 咁啊，最尾俾多一分鐘我啊，我就想宣傳一下嘅。其實就點解有一個原因點解我要停呢個節目呢，其實我一路講都冇同 Kenny 講呢，就係、我一路個心諗住，你唔好如果去到最尾呢，有機會爭冠呢，我唔想將啲嘢 mix 埋一齊啊。所以我就會專心呢，就做翻一個小球迷，就去幫對波呢，就講6集。咁呢個係一個原因嚟嘅。咁我都建議 Kenny 啊，譬如同阿楚，阿楚今日都著咗車路士波衫啦。喂，整返個車路士大聯盟頂六集，或者百花齊放喺冇反賣嘅期間，即抒發下，我都 OK。你用下殺第兩個囉。 下殺第囉。啊仔撚下殺第一個都夠做啦，屌。 自己推埋咪。 推撚埋咪自己一個做啦。 係啊。 10萬 kick 呢度啦，我諗。 係啊。 就一個人單9萬次。 你諗下。其實我哋 Red 架呢就真係乜撚嘢球迷都有嘅。 勁啊。 我哋其實就要反攻傑斯仔同埋阿希迪咋嘛。同埋教妹囉。 馮總。 馮總呢四即係呢四大巨頭。 四大撚人。 四大撚人。我哋反攻佢咋嘛，就係、即係用呢一個氣勢去反攻佢。咁樣。咁啊今個禮拜有球迷頭先有聽眾留言就問我哋會唔會講下利曼大戰。咁呢個我都想講，其實即係同曼聯無關呢，我就盡量呢個 topic 其實我就唔係好想講嘅。我就係啦，冇錯，七個半名啦。我就即係今集嘅 Make a Stream 呢會講咩呢，就係希斯堡球場慘劇。咁會比較沉重嘅。咁頭嗰一個鐘 啦。有女喺度點會沉重啫？ 唔係好撚沉重，因為我每次講到眼濕濕嘅。 有女喺度點會沉重？ 都會眼濕濕嘅，你唔明嗰、那個，哎呀得啦，你自己攬住靚 Kit 自己做個新節目啦，吳家產。跟住呢第二節就會講利曼大戰嘅咁樣。咁我覺得即係如果問三，你真係要夾硬楞到同曼聯有關係呢場波，就係其實無論邊一隊波攞，即係無論係利物浦贏定曼城贏，呢兩隊其中一隊攞，曼聯都激撚到撲街， 啱 係咪？最嬲就係利物浦攞，即係我呢個好客觀咁講㗎啦。咁希望各位巴打，如果你話你隊波已經可能退出爭冠行列嘅，嘗試下咪支持下利物浦囉。我梗係要咁講嘅，幫下手支持下。喂一季啫，幫幫手都係最尾五場波，你全撐我哋。我跟住出年呢就我哋一齊笑鳩佢，係咪先？好啦，開心啊。仲要撐阿仙奴攞足總杯。最好嘅 scenario 係咩呢？曼城攞聯賽杯，利物浦攞聯賽，阿仙奴攞足總杯，車路士攞歐聯。 四隊都攞杯，你 攞嚟攞住佢，攞咗社區 社區盾，你鳩佢啊！你攞住個盾，你攞翻屋企煮飯，我你鳩你啊！ 擋下戰啦，攞盾出嚟， 係咯，攞盾出嚟擋下戰咯，啱啱先啊！ 變撚咗阿莫財斯喺奧脫福變撚咗美國隊長啦，單咗盾，一射波埋嚟攞出嚟擋啊！係 攞住擋，我攞冠軍咁 樣，射中佢個袋啊！真係 咁啊！節目嚟到呢度啦，咁啊， 喂，咪住，節目嚟到呢度嘅時刻咧，有個巴打就 send 咗一條聲俾我，咁我覺得我聽咗，我又覺得應該。應該要即係喺節目完嘅時候咧，就應該播嘅。咁我哋一完結嗱，我哋即係嚟緊咧，就七月尾八月到啦，係嘛？八月到啦，八月到再見啦，我哋。咁啊，網站我哋即係個 Facebook， 我哋會繼續行嘅，我哋會繼續，我一路會 keep 住都 update 嘅。咁啊，大家喺嗰度一齊打住炮先啦。 如果嗱，我目標好低嘅啫，即係如果到開麥之前都冇五千人唔想開。 OK， 喂，爭二百幾人啫嘛。 咁就另外，我希望咧，即係大家喺嚟緊嘅日子咧，可能我哋開或者開之前咧，你哋中意錄啲聲俾我咧，就一路 keep 住錄。 叫床聲啊！ 咁啊，唔係咁好啩？唔係，如果你係女，我唔介意嘅。 傑斯仔啊，傑斯仔錄啊，説説聲俾你聽。 説説説説説。咁啊， 出音爆 你。一路去到你可以一路 keep 住喺 PM 嗰度 send 啲聲俾我嘅。咁我希望可以即係集結到好多聲咧，然之後可以做調。我可能剪翻個底啲音樂，做一條 我都會剪嘅， 係啦，剪撚翻曬一齊，我相信會係一個好正嘅嘢啦。咁今次呢個巴打又錄咗俾我哋啦，咁我臨尾就放翻，咁我聽完我都覺得幾感動，佢又同大家有啲嘢講。 哦，好啊，好啊，好啊。 咁啊 ，OK 嘅，咁就嚟到呢度先啦。 我哋真係唔撚捨得係咁講，點啊坐？ 我希望八月翻嚟嘅時候，我都有機會即係過嚟再跟大家學下嘢。 哦，唔好咁講，屌最緊要屌萬得㗎啦，邊個上嚟都冇問題，因為我哋其實好開放嘅，即係如果有聽眾話好想上嚟講幾句咧。即係冇乜所謂嘅，係啊，即係最緊要我要 make sure 嗰一集咧就即係要安排下。咁如果譬如又有夏薩達，咁又有幾個聽眾咧，咁我就要加鐘咯。 嗱，點解要講夏薩達個名咧？ 一夏薩達會突入啊嘛，會將啲 topic 終結啊嘛。嗱，即係嗱，不過咁嘅，我都要講一講啊。臨尾講埋夏薩達上個禮拜咧就收撚咗皮，因為車仔落後，曼聯就1-1，咁佢就覺得即係我發現佢收咗皮嘅， 收咗皮，即係佢又好似收收地 嘅，收收地就收一收啲火嘅。嗱，我話俾你聽，夏薩特咁樣唔啱嘅， 係 無論你對波閪又好，曼聯對波好撚勁都好，嗰、那個禮拜都要 keep 住屌曼聯。 冇錯，即係正如有個巴打留言，佢話啊，如果琴晚即係撐呢、這、一個撐曼聯，因為曼聯出線咧就車路士咗贏鳩嘅。呢啲唔撚要得啊啲，我都話寧打敗人，寧願俾拜仁淫辱我九球都好啦，我都一定要去冚家產嘅，呢啲一定企緊。 嗱，你咪大黑咯，啱唔啱先啊？ 咩對強隊對唔撚起咩？而家車路士 係啊， 係咪先？最多咪輸，我哋昂高個頭你輸就屌你。 哦，四十五分鐘嚟啊， 四十分鐘， 四十五啦。 好啦好啦，咁啊算啦，冇計，七個半俾我做又唔肯做啦。 咁啊好啦，嚟到呢度先啊，咁啊批埋最後一個聲打啦，咁我。 大家好。我是刁文牛，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rega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